嗨，大家好，欢迎来到餐桌上，我是沙曼莎。今天呢，我约了一个我的前同事，他叫 Alva， 欢迎他。 耶，大家 好，好像有很多人在线上一样。 大家好，我叫 Alva， 我是 Samantha 的前同事。 对，我们以前都是在内科的一个公司上班，然后 Alva 现在在另外一个。也是科技，他也还是在我们两个其实都还是在做国外业务的身份啦。然后我现在已经在做生技产业，然后 Alva 还是在科技业。然后我们之前刚好各自的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其实是去年底，你去年底就去了，对不对？ 对，我去年底十月的时候 去。你是先去哪里啊？ 我是去了纽约，然后基本上都在美国，纽约、亚特兰大，然后再回纽约。 嗯，因为我。反正我们两个其实开始会聊，就是去哪出差啊、外派什么的，就是去年底到今年初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开始，好像最早是因为我已经知道我要外派吧，然后我好像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跟你聊了一下说，哎，我要外派，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等等的，然后我们就开始讲这件事情，然后才得知说你今年要去美国，然后你后面就说你要去墨西哥，我觉得墨西哥这段蛮酷的，你有遇到什么特别有趣的事情吗？ 墨西哥这段的话是年后 的出差，比较特别的事情是因为这个墨西哥之旅是差一点点没有办法成行，但是 因为那个吗？因为疫情吗？ 对，那个时候是疫情，好像已经快要越来越严重，大概二月初的时候，不过那时候公司已经就是参展的钱都已经投下去，所以我们还是硬着头皮出发。 这跟我们就是那时候硬是要去外派， 就是、硬是要去，在机场都已经没有什么人了。 对， 然后大家还是有没有办法过境，会不会拦下，就还是去。 对，因为那时候我是二月，我们过完年的时候我们去外派的嘛，就是本来要外派，然后也是二月份去，然后也是台湾那个桃园机场也是都完全没有人。 嗯。 然后对啊，然后因为我记得我们俩会开始聊，好像就是因为我们开始就是已经回台湾，然后各自要隔离了。那你哦，因为今天我们为什么今天Alva会出现在我们家呢？当然除了要就是录这个 podcast 之外，我们其实今天在包水饺，就是做了一个就是现在全球大家居家隔离都会做的事情，就是什么烘焙啊，或者是包水饺。然后其实上次前几周 Alva 跟我们另外一个同事 Cindy 也就是也来我们家，然后我们那天就是做那个 scone， 然后还有做我们还有做那个花瓣型的苹果派， 玫瑰花苹果派， 那个也很有趣。对啊，然后 很锻炼二头肌的400次咖啡， 对，400次咖啡， 居然还不是用打蛋器，是用小小的木头汤匙。 我最近就觉得我的那个耐心跟耐力变得很好，透过这几个事情，因为刚刚我们在包水饺的时候，我们水饺皮就是已经用完了，然后水饺馅还剩，所以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就来做水饺皮吧。然后我们就用那个。是低筋面粉嘛？我们用中筋面粉做。然后我老公刚才特别查了一下，我现在又完全忘光了。所谓低筋、中筋、高筋面粉的差别是什么？他刚是说是跟水解蛋白的添加量有关，是不是？ 对，从小麦中就是分解出来的蛋白质的量有关。那这个量越高的话，就是高筋；然后越少的话，就是中筋、低筋，以此类推。然后以这个去做不同的糕点。或者是 真是冷知识，所以什么东西会用高筋，什么东西会用低筋啊？ 高筋的话就是比较有嚼劲的一些面包，欧式面包，然后像可能馒头包子就是中筋，那蛋糕比较松软， 有嚼劲的东西就是 越 Q 就是很多筋， 越有嚼劲的。就越 反正我刚刚就是边在那边揉那个大面团，然后因为我们就是这个餐桌是非常大的一个木桌，然后我就觉得在上面就是甩那个面团其实也很过瘾，就我就整个在做这面团大概做有没有一个小时吧，但最后我觉得蛮有成就感的，就是你可以真的做出一个独立的面皮出来，我觉得这个很过瘾。好吧，不知道怎么讲到这里。对啊，然后那你隔离14天你做什么事情啊？ 隔离14天啊，基本上在家里，因为一直关在室内会很容易心情低落，所以运动是基本的。那当然就是在家里没有什么器材，你也没有办法出去的话，就是最简单就是找一张垫子做瑜伽。 对，因为本来有一天我们还约早上要那个起来视讯做瑜伽， 蛮有趣的。说到瑜伽，因为我今天早上我们碰面之前，我去做了一个精油按摩，然后因为其实就是在做，因为我很久没有时间好好的去给人家做精油按摩，就是我过去这一年多以来，我都非常聚焦在要么就是我现在的工作，不然就是小朋友的事情上面，就是完全没有空去好好的做一场精油按摩。然后他在帮我做伸展的时候，就有问我说：“哎，我没有在做瑜伽。”然后就突然觉得说：“天哪，我已经有一两年都没有投入很身心灵的东西，就是很有灵性的这一块。”对啊，然后。那你隔离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就是隔离刚好有14天，而且就是完全的不会跟平常往来的人互动到，除非你就是用讲电话或什么，我觉得会想到很多很特别的事情，就包括像比如说我现在开始录这个 podcast， 可能也是觉得说一直都想做这件事情，可是从来没有开始进行，所以我就想说诶，我要开始。那你有特别有想到要做什么事情是就是你这段 你都在隔离这段期间得出的感想？ 对啊， 让我有对我要做的事情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之类吧，或是就是因为闲置的时间突然变长。 对，就的确这是一段很适合内省的一段时间，那就是会开始想说我现在的工作生活关系还有哪一些是我可以做的努力，有一些没有办法努力的东西呢。是不是 我现在会讲这个，就是因为刚我们前面在就是弄这水饺的过程，然后我们就边聊说今天 podcast 想要录什么，然后阿爸就说诶他可以提一下，就是他今年是想要你是说想要今年去做吗，还是你就是现在决定就是你想要做冻卵这件事情啊？ 因为基本上从去年年底到现在这一段时间，从我觉得在我的工作生活跟感情方面都有蛮大的变动，就有一种历劫归来的感觉。 你是不是一直在等我讲这四个字？因为我今天刚刚讲说我的主题是历劫归来，然后我一直都不讲这四个字。 我来 对 就是对，我觉得这段时间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尤其对台湾人吧，因为很多留学生也在最后一刻回台湾了，然后包括我们这种出差的啊、外派的，或许甚至还有一些是可能之前待在海外比较久的人等等的，或者是自己长期住在外面，这个时间点可能会觉得想要跟家人团聚，不一定，就是这个时候大家突然都觉得有点想要慢下来，或甚至是 work from home 嘛，你就是会待在家里面，每个人都会有一种先停下来啊，就在你的人生这一条路上面突然先按一个暂停 pause，然后来想一下说 OK 现在什么情形，我们现在怎么样，大家在干嘛，是不是要做一些想要做很久可是都没有做的事情。 这段时间应该说对我来说有一点是因为发生了蛮多事情，然后也看清了一些可能一间自己犯过的错误啊，然后在现在这个时机有很多状况是可能没有办法当下去做什么处理，那有很多 像是什么你讲你好说的就好。 啊，好，讲我好说的吗？因为现在没有办法旅行嘛，那那些很多很想要见的人，你想要去的地方是 我可以揣测你现在有一个远方想见的人。我这样就讲太OK， 对，但是因为就是一些可能以前自己不是很成熟， 对， 或者是会很把很多期望放在别人身上这样的行为，而造成就是不是很好的，就是这个关系没有很好的结果， 没有善终。 那这段就会变得最近会比较专注在反省 自己身上，如何让自己变更好。 对，那就是除了要反省，你知道犯过的错不能再这样下去，重蹈下去以外，然后好好去想到底就是爱自己跟就是怎么爱别人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做。那我接下来我想要过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没有办法说，因为我发现一直以来我把我可能未来的想要更幸福快乐，或者是我想要的东西的 放在对方身上， 而不是 就是自己去做一点什么改变，因为 我觉得其实最近有一个体会是，应该是不管有没有另外的人，应该都要自己可以过得很好。 对，我认为这个才是对，就是你的人生就是你自己去进行一个你想要完成的那个样貌，那假定今天有一个人他要加入，我们就欢迎你一起加入，然后我们一起走向那个很美好的地方。 嗯， 可是如果今天一直沿路上我还没有遇到你，但是我本来就持续在往更美好的地方前进，因为当我在变得更美好的过程当中，如果真的有适合的人加进来，那他才会是 level 有一起在更好的，而不是你现在停滞了，然后你看着那个很美好的地方没有去。那你如果就算在遇到那个人，比如说你们的起始点都是5，然后你们要到的终点是10， 嗯， 可是你如果没有他的时候，你自己一路一直走到8跟9，那你最后可以遇到一起去10的那个人，他也是8到9的。可是当你一直在5的地方等待那个人进来跟你去10，那你永远就会只遇到5甚至是5以下的人。 对，非常的浅显易 懂。我想要把它量化。天哪，为什么在量化它？ 对，这是这是非常很好的解释方法。 嗯，可是为什么你会想冻卵啊？ 也不是说我一定要生小孩，或者是要不要，因为我不知道我以后会不会 想要， 或者我以后的另外一半会不会想要。所以我觉得我想要帮自己留一个机会， 先不要留一个遗憾。 对，而且其实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人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考虑，或者是不好谈的。 嗯嗯。我想更了解这个冻卵的机制，因为我们刚刚有稍微讲一下，可是我觉得没有聊细节。我想知道你现在目前做一些什么功课啊，或者 是 要怎么操作。假设今天真的也有，比如说我们有其他朋友他可能现在也想做，知道怎么弄。 因为我现在是34岁，然后身边有一些朋友已经做了，或者是已经考虑要做这件事情的人。其实我算是可能以前好，可能28、30之前，或者到可能甚至30初，大家都会可能开玩笑聊一下说啊，如果我再也没有结婚，那我就冻卵好了。 对， 或者是我怎么样好了。好像大家会觉得冻卵是一个你好像没有对象或没有人爱的女性才会去考虑的事情，可是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这是你就是看你如果真的是有喜欢小孩以后有打算的人，这是一个给自己留一个选择的方式。 它就有点像是存一个定存。或者是存一个什么基金， 但本金不会还你哦。 对啊， 但是就是买一个保险，买一个选择， 对，买一个选择， 买一个选择，就是即使以后不用，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并没有说一定要为了生小孩而生小孩。如果我以后台湾法令通过，单身女性可以自己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我觉得那样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一定要有一个 partner， 千万不要。就是因为寂寞或觉得受制于家人或者是外界的压力去做这件事情。 对， 当你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你自己觉得可以，那如果有多一个 partner 愿意帮你一起参加这段旅程的话，我觉得那样是很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像冻卵这件事情，比如说因为之后它最后还是要植入到你的身体里面才能生嘛，那会有一个年龄的最后限制吗？ 年龄最后限制的话是其实这件事情我去咨询之后，咨商师是跟我说真的要看你身体的状况。那照一般标准的年龄来说的话，当然是35岁之前建议要先冻卵，因为卵子的品质会比较好。 对， 不过这个东西有一些如果要了解自己身体数值跟卵的数量的话，就是要去做一些抽血检查。它有个东西叫 AMH 指数，它基本上可以告诉你你卵的存量数量还剩下多少。 AMH 对 AMH、哦。那如果你是大于我记得如果是大于2或3的话，就代表你的卵子的数量还非常的足够，基本上不太需要担心。那如果在2或1以下的话，不管你几岁，你可能你有可能40岁，但是你的 AMH 值很好，可能是2以上，那你就可以取到足够数量的卵子，那就不用担心。那如果你现在才30，但是指数已经在1以下的话，那基本上就要赶快 做。所以比如说他要做冻卵这个机制之前，可以先去做这个 AMH， 然后 去你去 一定要先做， 一定会先帮你做这个检查、 嗯、 然后看你现在可能你荷尔蒙的状况，还有你身体的状况跟你卵子的数量是怎么样、然后建议你 要不要做。因为如果你身体状况还很好，然后有对象，你年纪也还 OK 的话，他可能医生反而会告诉你 说，建议 说 就 不要 做了， 你根本不要急，你也不要浪费这笔钱。 嗯， 但是大部分他们都会建议，其实在27到30这一段时间，卵子的品质是最好的。 哦， 就是当然你越年轻越好，但是就是不要超过35。 OK， 对。 可是最后，因为冻卵就是先把它存起来嘛，然后之后会跟所谓冻卵，势必就是一定是做成试管，对不对？ 对，没错， 它不会有别的途径的， 不会。 所以当之后做成试管，然后再重新打回身体去着床，有最后的，比如说年龄限制是，比如说我超过50，我就不可以再去接试管了。 这个我倒是没有听说，因为可能超过50。如果你身体很好的话，可能还是有机会可以着床。能不能着床，他们大部分会做这件事情可能都在40、45之前。 OK， 可能 是不是就是停经以前都还有机会、啊、 你提供的那个子宫的环境要看你，比如说你他会去测你说子宫内膜的厚度， 对， 你的子宫环境是不是还适合养育一个宝宝。那基本上应该在40几岁都还是有人在做试管，50几的话可能就会比较少。但是比较 critical 就是你卵子一定要，就是当然是越年轻取越好，因为比如说他们都会建议你取卵子要取到至少10颗以上。 哦，真的？ 对。然后你在冷冻、解冻，包含受精跟培养胚胎的过程中都可能会有耗损，你可能取了10颗，到最后剩下成功的不到5颗。那这5颗放到你的身体里面、会着床的可能又少于5颗，也有可能1个都没有。 我想知道就是比如说 要取出10颗卵，我因为我完全没有做过这方面功课，我想知道说要取出10颗卵要花多久的时间，或是比如说我们要多久可以产出一颗卵。好像在讲 自己是母鸡。这个也要看个人的身体状况，因为如果要取卵之前，他一定会有一段时间去让需要吃一些药、去养卵，然后让它的数量多起来，然后还要吃黄体素，避免它太早排掉，排掉就没有嘛。然后是当然是取卵前才会去做一些比如打针啊、破卵针什么，让它可以准备可以取。 嗯， 那有的人正常的话，可能可以取到10几颗，但是也有可能就是5颗，真的要看你身体的状况。那也有的人多到可以取20、30颗，他可能有一些比如说多囊性的卵巢症候群，他就是卵子一直没有排，那他只能靠这个赶快。其实对这样子的人来说，他可能自然受孕是很困难，他不是没有卵，他不是卵品质不好， 对， 只是他是没有排出。 多囊性卵巢 症候群， 对，我有那个东西。 哦，你有？ 就是比较胖一点的人，或者是。就是我就像我今天稍早跟你讲，我2013年的时候，那一年只来7次月经，就我就会长期有这种月经不顺的问题。然后那时候我去看妇产科，他就说这是多囊性卵巢。然后哦，那时候很有趣，我以前都不知道有这种事情，就是他就开给我一种避孕药，是你就是每天都要吃，定时定量为睡前吃之类的。然后你吃，比如说我忘记几天，21天还是28天，21天吧。然后第22天就不要吃，然后刚好那一包药就会吃完。然后很神奇，就是你那包药吃完的隔天，你的月经就会准时来。 嗯， 然后你准时来7天之后，你就再吃。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我很认真的吃了那个药，吃了有快1年。然后后来是因为就是我确定要结婚什么的，我就想说。我心里，因为我是一个很讨厌吃成药的人 哦，我也是，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这种东西，就算我月经会准时来，我也不想再吃避孕药下去，因为我就想说，既然要结婚，我可能会后面想要养身体，要生小孩什么的，所以那时候就停掉。对啊，不过我刚刚会去想这个，就是我觉得冻卵算是对女生，尤其我们现在这个年纪、这个时间点，我觉得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我觉得女生很可惜，就是怎么样，女生跟男生在这点，我觉得不管说现在社会给女生多少方便，或者是包括女权都已经大家这个意识都有提升，可是我觉得在生理上面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劣势的，就是我觉得30多岁算是全人类精力能量最棒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的事业发展也好，然后 其实就是事业发展没。我要讲 心 对个人 度， 我真的觉得 历练等 成熟度也算。我相信，当然到40岁、50岁，一定会愈发的越来越成熟，就随着你的经验啊什么累积。可是 我觉得 30岁 是一个终于20的混乱期终于过完了的一个感觉。 你会保留那个时候的同，就是你还会那个纯真的感觉，你会记得。然后可是你也会想要去修正，你想弥补。然后可是你可以更能谅解自己，同时体谅他人的去化解那些东西。就是我们会希望，就是我觉得没有20多岁那时候的尖锐跟不成熟啦。然后就30岁是一个很美好的时间点，可是这个时间点我们要做的事情好多哦，就是又要急着。因为比如说我们20多岁的时候可能还没有遇到一个人生真爱，我们30岁的时候还在急着寻觅真爱，然后可能还在想这个人是不是对的人。同时我可能工作上面开始，我已经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在社会上面 一要结束 过完了，开始你会被期待，你可能会被升迁，你可能会被赋予更重要的责任。然后当然这时候回过头来就也会有社会上的责任要执行，欸，然后对我觉得对女生来讲就是非常的压力很大，因为像我跟你是处于刚好不一样的两个角色，那你的话可能就会是，我不确定你会不会啦，因为像现在大家都渐渐已经不太会去逼我们这一辈的人说有没有再生第二胎，有没有生小孩，有没有结婚啊，我觉得可能还，我不确定你有没有遇到这情况，但是就多多少少可能还是会有人会问吧。然后像我这边是，我就等于每一天都是疯狂蜡烛N头烧，就是送小孩工作，然后为了希望维持体态要去运动。会讲这句话就表示我还没有瘦到可以讲出来的体态，但就至少 I'm trying 然后又在想说不能让人家觉得有妈味，所以就是要去，就是要做很多事情你知道吗。然后 对， 但是我倒是觉得这个是我自我要求，我也没有觉得说我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而是我现在唯一真的在乎的应该是我女儿怎么看我吧。我希望我女儿会觉得说妈妈的状态很好，然后喜欢妈妈，很有自信的样子啊，然后什么什么，我就现在这个时间点比较 care 这件事情。对啊，可是我就觉得女生好可惜哦，我们在能量最能大爆发的时候还要去烦恼我的子宫有没有变老这件事。 对，没有办法有多一点的时间跟宽裕的， 就是对啊，就没什么，我们没什么筹码，可恶。好吧，如果我希望我听众如果有男生，你请善待周边的女性，不管他们有多么的嚣张跋扈，女权自助餐吃到饱，还是大家都体谅一点。对啊，不过为什么今天我前面会说，就是我们会想要提历劫归来，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吧，就是。最直接的就是我们从，就是你从美洲回来，然后我从欧洲回来也好。诶，对啊，你美洲有想要聊，你原本去纽约是还有要做什么事情啊？ 本来是在那边工作以外，本来是有打算要 见一些朋友啊什么的， 对，要再待一阵子。然后后来中间出差去了墨西哥，然后我有再回了纽约一阵子，不过那个时候因为疫情越来越严重的关系，我就在就是 回 不来之前赶快回来了。 可是你现在有计划什么时候啊？现在我们全世界都没有人类可以计划任何事情， 啊，nobody knows 什么时候可以再飞再旅行之年底看看吧。 因为我这边情况是我去年底的时候就接到通知说今年要外派到荷兰，然后因为我们公司在荷兰设分公司嘛，然后因为我之前其实因为小孩还小的原因，所以我都是做亚洲市场。可是因为我觉得外派是一个我职涯上目前还没有拼到的拼图，所以我就觉得诶想要试试看。然后就是我负责的区域就是做英国爱尔兰市场这样，所以我们虽然 base 在荷兰，可是我就是要飞这几个地方。然后那时候也是三月初的时候还是需要再出差一趟，然后那时候就是三月初其实情况已经很紧急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整欧洲整体都很，就是大家都还很轻松，所以三月初我三月五号从阿姆斯飞伦敦，然后待了几天，又去了爱尔兰一趟，跟我在爱尔兰也跟我一个朋友碰面，我之后也想要约他，就是做一个 podcast 聊一下 因为他在爱尔兰的那个微软工作。 嗯，你们可以连线。 对啊，他也很有趣。他是之前最早他是去爱尔兰 working holiday。而且他其实是一直想要去英国 working holiday， 可他一直没有抽到， 就是、 所以就想说在爱尔兰也很近，就是先过去好了。然后他去爱尔兰 working holiday， 做着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我忘记他先做一个什么公司的 full time， 然后做到后来他就去 Airbnb 上班，然后最后就被猎头找去 Microsoft。所以他、我觉得他工作能力也非常好，所以我也很想要找他来聊一下。对啊，然后反正我们在爱尔兰就有碰面，然后。为什么我说也可以找他来聊一集，就是除了工作能力上面他很不错之外，然后我其实跟他碰面这件事情也很有缘，是他那时候其实才刚跟一个恐怖情人分手两天，然后他其实没打算跟我讲这件事情，因为我跟他没有说很，我们俩其实不熟，他是我高中某个同学的前女友，但是因为我就觉得爱尔兰，因为我很临时要去爱尔兰，然后我就想说谁会在爱尔兰啊，就是但我也不想要， 我理解就是距离跟奇妙的缘分，有时候你就是会觉得，那找一下好了， 就看有没有机会碰个面。 对他没事的话，我们可以吃个饭这样。 对，然后就他还真的想说，谁会来爱尔兰啊？然后我们就碰面了，然后就瞬间我们那天晚上碰面就大聊很多东西，然后就情感啊，然后就是工作啊什么也都聊。其实我跟他后来我回台湾之后就也很常深夜，因为。就是欧洲时间，我们就讲好几个电话。其实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后来就渐渐想要做 podcast， 因为我在隔离期间跟太多人讲电话，讲到我就 觉得大家很多故事可以 悟出好多人生道理，觉得这个真的太值得。对啊，然后所以就觉得这个可以录一下。然后对啊，所以这个算是一个部分的历劫归来，但我也还蛮想要聊聊感情的历劫归来，尤其想聊你的，我们用比较隐晦的方式来聊一下你的历劫归来。 去年真的发生蛮多事情，就是有一种可能过去对我的人生跟我的感情来说，过去8到10年的混乱有了一个结束的感觉。 为什么、去年有什么事情？为什么结束？ 基本上呢，就是可能一些拖了很久或者是纠结了很久的感情，在去年以一个就是不是很好的状况结束。 对啊，你讲的是我知道那个吗？哦，不是，有别的。 没有，我蛮忙的。 那你也蛮不是，我要说的事情是，你也蛮常遇到不是很顺利的恋情，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我也在就是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就是除了以前自己不成熟以外，现在才体会到，就是真的不要妥协这件事。 不能妥协啊。 因为一直啊，我可能都觉得，比如说工作上我很努力，然后我想要就是不管是学业或工作，我觉得都我自认觉得还表现的还不错。所以在感情上的话，反而我觉得我没有那么的 对 聪明或者是成熟， 还是会觉得还是因为你比较有自信啊，就是会觉得说 也有可能，我觉得可能就是太有自信吗？或者是我觉得别人对我好都是应该的。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跟你谈过恋爱，所以我不知道你的觉得。你会很 bossy 还是怎样吗？ 我不会很 bossy， 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怎么说呢？比如说生活上，我是一个 low maintenance 的人，但是我是就是感情上， 你可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 low maintenance 跟 high maintenance？ 好， 请详述， 请详述，好。 我同时要找一个 term， 所以你先详述。 好，好啊，这件事情好。我自认就是可能生活上我需要的东西， 对， 或者是物质上我并没有很要求，我没有需要很多。但是在感情上，我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或者我很需要对方做一些事情来证明 他爱你， 他爱我的一个人。 你做过？所有历任男朋友你做过，你自己现在想想你就觉得啊，我真的太夸张，我怎么会要求人家做这件事？ 要求人家做这件事，其实我不会要求，我要他主动 做这件事情给我看。我不会，我不问的。 我懂你说，就是，所以这就是讲到为什么 你没做，我就是 你心里有一个度量衡，然后今天你没有达到，我也不会说出来，可是你就是会没达到，你在我心里面就是那个没有达到的。 对， 然后你如果今天达到了，我可能也会高兴，可是我不会超级称赞你， 我 就会微微的说， 我不会表扬你，但我就觉得check 好，这个该做的做了， 所以对方就很容易会常常觉得自己很像做错事的小孩，觉得为什么我好像，我觉得这样子做是我，这就是我啊，可是你好像会有点就是没有，就是你没有合格，你没有合格，会这样子吗？ 对，对方有时候都会觉得为什么不管怎么做好像都不够好。 因为我有一个学妹，她接下来也会来，就是她前阵子也有遇到感情的问题，然后也是类似的情况，然后对方很积极努力的，其实对方是一个很好的男生，然后很积极的想要表现出多关怀她，多在意她，可是我觉得其实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多女生的通病，尤其是把自己照顾的越好的女生其实越会这样。就是我倒不是，我所谓通病不是说这是坏的事情，我想要表示的事情是很多人好像都会这样，就是会觉得说我都，因为我已经把我自己很努力做到我现在这个程度了，所以你不觉得你应该也要跟上我们这样子才可以，就像我刚用那个五到十分的那个那个比喻一样，我都已经在八分了，所以你现在从七分到八点五分不为过啊，你本来就应该要，而且你本来就应该再比我更前面一点吧，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要往前进啊，可是你有知道你自己要往前进吗？对，因为我跟我老公偶尔也会，只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 straightforward 的人，然后因为我老公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工程师，所以你给他 A 指令他就会做 A 动作那种，因为我也很了解怎么训练他，所以我现在就很清楚知道我想要什么结果，我就会直接讲。然后但我后来发现就是讲了当然他也未必会达成，或者是他去做方向就是还是跟你预期的就是不一样，但我也觉得就算了，因为他至少在其他方面他可以做很好，比方说像我就觉得为什么我回到家的时候像每次换床单，我就习惯每一两礼拜我就要换床单，你就知道我想做这件事情，可是如果我没有换你为什么不会换？我完全不会想要去抱怨这个，因为我知道他会固定倒垃圾，然后就是小孩子他会认识我，其实认识我跟我先生的人可能都知道我现在已经在男性界我觉得很给力了对，所以我也就觉得不用再多苛求。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能要对男生就是不要再那么苛求。 对，就是除了这个以外，怎么说呢，就是会应该要说不能说是容易嫌弃对方 这好像等一下我听出来，所以你之前就是很常嫌弃人家 就是这个 应该好，我觉得不是说嫌弃啦，就是会我们太容易有那个望夫成龙的心态 你好正面，我觉得这样讲是 对，就是望夫成龙啊。但是我们就会忘记，不对，我觉得一定是因为我周遭的女性普遍都真的都是很优秀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叫不优秀，可是我觉得大家都是很积极的想要有美好人生而努力在去 build up 这个东西的。这就像是为什么男生滑手游女生总是会生气啊。 气啊， 因为第一个你就是没有 focus 在我身上，第二个就是你又在那边耍废废的了，可是我们就不会去想我们自己看剧的时候也是耍废到又不行， 对，就是自己然后身边的人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我比较向往的那种方式是对生活很有热情，be high on life 那一种，然后可是如果身边的人觉得好像在虚掷光阴或不知道在做什么的时候，就会觉得我们不是同路人。 我身边，但我现在我想要细数一下我身边的男性，可是我在想其实这跟教育或很多东西都有关。因为你所谓比如说很有生活能量，就是那种周末想到可能去划个那个什么独木舟啊，然后下班没事攀个岩然后睡前可能会有阅读习惯，然后周末喜欢自己没事煮个饭，这种男生吗？ 就是、可能对，这是其中一种。 我觉得 no offense， 可是讲出来就很 offensive， 就是就是我真的很 常 no offense， 后面就是要接很 offensive 的东西， 我没有冒犯的意思，可是我真的觉得我认识的十个男生里面，九个都没有这样的习惯欸。我在想可能跟台湾的教育制度有某个程度的关系，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一定是好好先念书，什么事都不用做，然后你就要去考研究所，或者是你要赶快就业加入一个对的公司企业， 就是一路以来都有一个标准手册里面的下一步要怎么做。可是当你自己面对自己生活的时候，你要自己怎么去安排跟去发现或者是尝试一些你可能会有兴趣的事情，就反而不知道要怎么继续。 因为大部分我们尤其我们这也不是，我不知道 是我们这一代，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养成其实就有点是什么电视配晚餐，然后上补习班，然后念书，然后去考一个好，就是会有一个我们小时候养成就是有点去考一个好学校你未来一定就会顺遂。但我真的觉得我过去啊，因为我高中念的还算不错学校，然后我过去的同学，就算国中高中成绩比较好的同学，他们现在，哦，我觉得讲出来，对啊 ，no offense， 对 ，no offense， 也没有 offense， 没有没有。如果我真的 offense 上你，请你来找我，就是我绝对不是那意思。但我只是要讲说，就是没有一个标准是这样真的比较好或比较不好，因为。我觉得我到后来去念大学之后，我就没有很专注。我老实讲，我就是没有很专注在念书的人。我喜欢玩社团，然后我喜欢打工，我喜欢赚钱，然后我会想要跟老师，就是某几堂课我真的很有兴趣，我会去找那个老师很熟，然后去跟他借他的作品来读或什么的。可是我没兴趣，我完全像语言学概论，那个东西对我来讲太硬。我的语言学就是我是念外文系的，所以我的语言学就是我好像还被当过一次吧。反正我的学术成绩其实就是很不怎么样。可是我后来发现出社会我等于就是去了一个很崭新的世界，我就觉得出社会超棒的，因为我就是喜欢工作，然后我觉得工作，而且当你越了解自己的时候，你会选择你更能发挥的工作，然后就突然觉得你的另外一个世界整个被打开，所以我觉得学术成绩根本就没有那么重要。我反而觉得学术成绩比较棒的事情是可以带你去一个领域，然后周边的朋友都能理解你的幽默啊或什么的。欸，毕竟你也是念好学校，还不错学校， 还不错吧，还可以。 但你们大学，你们学校的男生很少，对不对？ 对，我们学校的男生很少，生理男性很多，但心理男性比较少。 我懂。你大学的时候有跟你同学 date 过吗？ 有。 那他们还好吗？就是他们至今仍然都是心理男性。 是至今是心理男性，他们现在都过得不错。 但是有什么结婚生小孩啊之类的？ 有啊，有结婚的，然后也有就是 我会问结婚生小孩，其实不代表，并不是说我觉得结婚生小孩就是好，我只是想要了解，就是因为像我发现我现在就是还在这种很激烈的职场环境里面生存，然后我就发现跟我同时一样是这个 hashtag 的人，就是这种国外业务好了，或者是反正就这个竞争的市场。但同时又在当妈妈的超少，就是我会有一种没有同温层的感觉。但是后来我也就算了，因为没有什么同不同温层，我根本没空去想同温层，就是每天就是一直要处理很多事情。对啊，所以我就想，就是很好奇说，同样的工作，就是同样在做这些事情的人，然后大家都怎么去平衡自己的生活的？ 当然就是同年龄的人结婚的人越来越多，那也是有人就是立志就是过两人世界，就是结婚 顶客族， 但是对他们决定比如说不生，然后也是两个人看起来也是过得非常开心快乐，就是大家看大家自己的选择。 我觉得不生小孩想必是非常有 quality。 我现在就在想刚才我们包水饺的时候中间什么水打翻啊，水饺被捏爆啊， 我是内线被磨在桌上， 内线磨在桌上，算了，还好这都可以整理的。对啊，那你现在，因为我现在想要聊回工作一点，我觉得今天可能也会听起来有点发散了，但是无妨。就是像，因为你是，我觉得从以前我们认识你， 就是会觉得你是还蛮注重生活品质的人，因为那时候你知道，好 OK， 就是以前 Alpha 他在我们公司是做美国区的，然后美国区的业务他们就是每周其实只需要进公司上班两天是吗？ 之前是一周每天的下午要进，后来是一周只剩下两天要进公司， 就是进来开会嘛。 对啊，只是为了开会。 然后而且你们都是上半夜的班。 对， 然后这个人上半夜的班，他居然还可以在进公司的时候就会突然带了一个什么烘焙的蛋糕，或者是他自己烘焙各种东西就是各种烘焙物品，我就想说到底有 多少闲暇时美国时间 真的是美国时间在做这些东西因为我对我来讲烘焙就是一种很有品质生活的一个等号，欸，我会把它烘焙， 就是一个指标吗？ 我觉得是对我来讲是一个指标。对啊，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就是很就是你是我心中很有气质跟就是把生活真的过得很好的女性，然后还可以做这些有的没的，然后来我家包水饺的时候就上一次，然后你还带了一堆工具什么搅拌那些东西， 哦， 对啊，就觉得很不错，嗯，然后工作上面好像也是 manager 很好。然后像现在就想聊聊你现在的工作，因为你们从那个展会回来之后，然后你有说嘛，就是你们公司可能一方面你们跟疫情有关吗？ 跟疫情有一点点关系， 嗯， 不过 但主要是市场的差异跟竞争力的关系。 对，应该说是一连串各式各样不同的错误集合起来的一个部门， 嗯， 那就是大概在两三天前我们公司的部门突然宣布要收掉了， 嗯， 那就是底下我们大概有一两百人，如果没有办法内转的话就是会没有工作。 但是应该也是，他如果解雇的话应该也是走就是正常那些流程里面也是可以。 对，因为是非自愿离职，这是公司决策的关系吧，虽然选在一个非常不好的时间点， 嗯， 但是该给的抚恤跟一些措施是都有的。 嗯，因为我相信我觉得台湾相对就是算是很幸运的一个点，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美国在美国或是在其他国外的朋友，他们可能现在这个时间点的确是直接被 lay off， 因为很多中小企业完全没有办法抵挡这一次的状况。 嗯， 那其实你仔细想，以整个全球化来看，不管你们就是到时候这个部门解散的主因跟那个疫情有没有关联，其实就是跟很多人同时发生一样事情。 嗯， 那你会怎么就是你打算做什么事情？假定哦，就是当然我也希望你内转成功或者怎么样，但假定就是今天我们失去这个工作，那你会想怎么安排你后面的生活，或者是包括职涯的事情？ 接下来是因为会希望要内转，但是其实我本人真实的心声跟想法是我并不排斥就是好好静下来休息一段时间。 嗯， 因为工作这件事情，我相信疫情虽然很严重，但是这一切是我觉得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世界会慢慢的回到原本该有的样子，可能跟没有办法跟以前完全一模一样。 嗯， 但是我觉得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是就是认真工作这么久以来自我沉淀很好的一个机会。 嗯， 所以我接下来工作方面的话，进入比如说30、35之后， 嗯， 我觉得我会更需要审慎的去选择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 因为你应该希望这个东西还可以做到很久。 我觉得这是已经是要定掉我接下来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角色的选择，所以我希望花一点时间好好的想清楚。那当然如果可以做我是很有热情很喜欢的东西是最好。 那你现在你会想要分享一下你现在比如说有个方向啊，或者是你想要做什么类型的事情，然后包括你为什么会有这个灵感吗？ 嗯，因为一直以来我觉得我是一个蛮就是兴趣蛮多元化的一个人。 嗯， 就是 对啊，因为哦对你还是一个就是很会跳舞的人，但是吧，我应该就是要讲舞者吧，我怎么讲会跳舞？ 因为我是个兴趣很发散的人， 会吗？嗯，应该是，因为我其实最知道你会做的事情就是你就是很会跳舞嘛，因为你从可能大学一路跳到现在， 嗯， 然后还有就是很会在厨房里面变出东西来， 就是我 还有什么啊？我其实 就是我可以很居家，但是我好像也可以，就也蛮喜欢一些就是动态的东西。 是， 所以一直以来我好像 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又没有真的很像一些 没有深入， 对，非常的清楚，就是我要很深入的往哪一个方向去。 但我觉得兴趣这种东西，我不知道，你知道，就像我最近我已经开始画一段时间了，然后我画真的就是画不知道什么东西，就很烂，但是我就觉得很爽，就是我觉得把水彩呀、就是什么涂在水彩纸上面，然后那个水跟油彩的那个晕染，我就觉得很快乐。然后我最近在思考，为什么我现在那么喜欢画水彩，就算我画得很糟，我还是很喜欢。因为从我在告诉妞妞，就我女儿，就是我就是讲说，妞妞不要碰那个弄脏脏什么时候，我就想说，对，因为我们小时候就是可能会被禁止，因为能玩水彩的时间点普遍就是上课，因为就是下课都要做别的事情嘛。然后平常你会想，而且水彩不知道什么，它就是很麻烦，你要清洗或什么，小朋友没弄好就会弄很脏。 对， 所以过了那个你很想玩水彩的时间点之后，我们后来就是一路的在奔跑，就是读书奔跑，工作奔跑，所以到现在突然我又停下来想要画水彩的时候，我就觉得超爽的啊，就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限制我现在可不可以画，因为我现在就是要画，然后我也不在乎我画的东西丑不丑、美不美、它是什么，我不在乎，我就是想做这件事。我后来发现，然后我也完全没有希望我就是最终成为一个什么大师，可是我就觉得做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快乐，就是觉得心里疗愈，然后包括我们现在就是在做烘焙或什么，因为我最近也是虽然说都是做很浅很就是那个什么等级很低的烘焙，可是我都觉得好快乐哦， 就会需要一些， 所以我就觉得兴趣 丰富你的生活， 就是好像也不需要，要当然就是除非你是要把它演变成事业相关，可是我觉得如果今天只是纯做高兴，真的是没有要追求一个什么，就是真的不一定要有一个，他不需要被交成绩单， 是没错。然后，但是我现在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做国外业务， 对。 那这个工作的方式跟形式是我喜欢的，而且我觉得在对人、对客户或者是对工作上，我觉得我是得心应手，而且我觉得是已经有累积一些资历，这是我会希望继续下去的职涯的一条路。 对， 但因为现在大家都说斜杠青年，我现在更想要做的事情是去确认我的斜杠右边那一块是什么，因为我喜欢蛮多，我喜欢尝试蛮多不同的事情。那从这里面，除了工作以外，我觉得我想要可以再找出，就是这一些我喜欢做的事情里面，再找出一个能够就是支撑我主要工作。 跳舞这件事你觉得有可能吗？ 跳舞这件事情我已经把它当成一个 运动 因为这个跳舞其实就是一个蛮需要机缘跟身体素质、天分跟体力的东西。 而且每一次如果像你们要表演什么事情也要蕊很多次，其实很花时间， 非常非常的花时间。那虽然我觉得好像我的个性有一点点艺术家性格，我什么都喜欢，但是如果是要完全投入到这一块，我觉得我已经过了那个 timing， 我也没有到那么大的热情，所以我还是很喜欢跳舞这件事， 所以就把它当做其中一个喜欢的运动就可以。 对，当然跟我的团员一起排练运动或者是表演 是开心的。 对，然后可能参加比赛吗？现在可能也不太会参加比赛了，看情况。 你最后是参加比赛什么时候啊？ 最后一次参加比赛可能是2年前吗？3年前的台大杯，就是街舞比赛，有个叫做台大杯的比赛。 我跟街舞界很不熟。 对，它就是一个算是街舞圈一个很指标性的比赛，所有的线上的舞蹈老师，然后厉害的团，通通都会去参加。那 所以你们 已经，对，我们上次比是 每次都有报吗？还是 曾经有几年是每次都有报，然后我们团很蛮久以前，2012、2013，曾经拿过台杯第二名。 哦，那你有跟 dancer 恋爱过吗？感觉跳舞界应该有些帅男生。 我没有。 那你有什么？ 我的朋友有，但是我没有。这样 怎么会 错过？顶多就是社团的朋友。 可是怎么会错过这种机缘？ 错过这个机缘， 因为年轻一点的时候都觉得怎么热舞社学长帅之类的。 社团的人当然是有啊，如果你说的是线上的老师的话。 没有，我讲不是线上老师啊，我就只是说就是一般的 朋友的话，同学的话当然是有啊，就是大家就是年轻嘛。 对，因为我觉得以前学生时代要嘛就是热舞生那一条路，不然就是打篮球的男生吧。学生时代就觉得这种 这种就是帅啊，是 就是挡不住的那一群嘛。 没有，要挡住什么？ 这就是一般人这样。以前是有，对，所以如果现在要确定我的算是第二专长，或者说第二件想要深入work on 的事情的话，这是我现在想要做的事情。那跳舞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兴趣，我不会考虑这件事情。 那你今天有稍微提到居家装潢这一块啊，你这个是会想要做的吗？ 对，我可能就是比较偏向就是一些手做的东西，我都还 蛮喜欢。你有在做手做？ 手做嘛，应该是因为就会需要就是你自己去设计或动手到的一些东西。像之前我在做的一件事情，就算是帮朋友装修房子， 对。 然后它是一个有点像是比较老旧的物件。 在哪里啊？台北吗？ 对，在信义区。 哦。 然后我们算是自己重新翻修之后再转租出去，那就要自己做一些比较基本的，就是比较基本，比如说地板啊、油漆啊， 对， 然后软件装潢，甚至有一些比较基础水电的东西，要 自己拉。 不是拉，当然 我想说哈，你们连这都做了， 拉的有点太难。比如说，更换一些插座啊，后面有一些线路的基本原因，你可能要去了解。 你们是做 Airbnb 吗？ 不是 Airbnb，算是就是一般租房。 OK OK， 长期其实短租也可以，但是主要还是长期比 较好。对对对。然后那是其中一个人，他们家可能有的多的房子，然后拿来重新装潢这样子。 对。 然后你从中就觉得，哎，这个好像蛮有趣的。 我觉得还蛮多的居家类的东西，像这些装修或者是比如说在家里厨房弄一些有的没的， 就是一种生活品质变好的提案，然后把它实作化。 对对对，只要这些相关的我就都还蛮有兴趣，我会希望这个是我以后也可以继续做很久的一件事。 我之前有一个朋友，然后他男友当时是就是他其实是有考建筑师执照，可他做的事情应该是设计师，因为他就是画图，然后跟他没有盖，所以才是建筑师吧，应该是建筑师。然后总之他就是会帮他男，就是帮他男朋友，他们自己也就是男朋友本身当然有自己建筑师的工作，可是他们自己也是有一群人，然后搞了一个小的 workshop，然后他们就是会。就他 我朋友他就是算有点打工性质帮助他们，然后就是也是网络上找图啊，然后就是做内部的软装，然后我觉得那个感觉是蛮好的，因为你也会跟你的顾客客户聊天，了解他们是什么个性的人，他们未来要住进来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他可以是一个很 personal 的职业，然后会很有趣，因为你会看到你帮他揣想的那个样貌最终是不是他喜欢的那个类型。我觉得软装这个地方蛮好玩， 很有趣，而且如果真的是慢慢的越来越成熟，或者是能在这方面的资历或能力越来越好，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是实际可以给别人的生活品质跟可能讲厉害也很对别人的人生是有正面的改善跟帮助，我觉得是蛮有意义。 我觉得是因为像我们这个房子在装潢的时候，因为设计师是我自己朋友，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在讲，因为我那时候就很明确跟他说我家不想装电视机，因为我知道我老公就会看电视，然后我不想要我小孩看电视，但我那时候就很想要搞投影机嘛，所以我就说我一定要有投影机，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在讲怎么弄，然后他那时候就稍微想了几个图，然后他有跟我讲说就是他那时候就说我忘记他是讲什么，然后但是他意思是说透过装潢真的可以改变很多人的生活习惯，因为像他有个客户，然后那时候他们好像是想要在他玄关那个地方装就是可以健身的一个器材，然后最后他们就装了一个是类似那种 TRX 的那个吊绳，他就是装在玄关处，然后其实搬进去之前他那个客户也就是一般人，不是那种健身帅哥那种，可是他后面就是因为他只是想要他希望他投射他未来生活是想要长这样，就他装了之后他真的就是你知道，因为被迫你回到家 就是看到他， 你要嘛就是把那个 要上去吊一下， 你要是不你回到家看那两条绳子，你觉得要不然就是你自己要吊你的脚上去，不然就是吊你的脖子上去，所以你就会想说好，我就是健身。然后他最后就是真的有变 fit 很多，然后就是会觉得说哎，这真的是一个可以改善。然后我们自己住进来我觉得也有差，因为那时候我决定要把其中一个房间整个打 掉，做成就是可以让小朋友或甚至有朋友来的时候可以交流的环境。那我目前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家就是我可以跟小孩，我跟小孩相处时间是真的很长，跟很我觉得是有 quality 的。嗯、然后我老公也不会在那边瞎转电视，然后 以前是会是 没有我 深知。 对，就是我很，因为我就觉得，就是你也回到我们前面讲的，这就很像虚掷光阴啊，就是你到底转、嗯、你是想要看到什么，就跟滑手机爱豆在那边一样、啊嗯、因为我觉得看电视就是就你没有目的性嘛，因为现在看投影机，至少我心中就想说 OK 我们今天就是要看 Netflix， 我今天就是要看脂肪， 看完就是把它收起来， 看完就是收起来 OK 结束这件事。我在管理小朋友看电视看影片的情形也是嘛，我们家只有周末的时候可以放荧幕下来，然后今天我就是选择我要让他看，我甚至会逼迫我女儿看那个动物头的交响乐，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就是他不是不知道在干嘛的卡通，但他也会有兴趣，他喜欢看那个，我就觉得好，那我们就可以固定看一两个小时这个东西，或是半小时的东西都 OK， 这是可以管理的。嗯，因为电视他有时候万一广告或什么进来，你真的是很难控制他的。 对， 我太久没看电视，我不知道现在电视什么。讲到这边，我就觉得好，我也没有批评电视的意思。对啊，但我真的觉得装潢是可以很改变，就是环境会改变一个人。嗯嗯，我想到我国小的时候有个国文的课，我想用这个来做我们今天 ending。 好， 对，但是我怕就是可能只有我们这个 generation 知道在讲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就是以前有个课，那个课文好像是叫什么一束鲜花。好，这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很邋遢的人，然后有一天他有一个朋友就送了他一束鲜花，他没有地方放，所以他就想说他好、啊、他就把他就清了一个花瓶出来，然后那个花瓶就放了花，他就想要放在桌上，但他桌子才超爆乱，所以他就把他那个桌子就是也整理了一下。嗯，桌子整理好之后呢，他就觉得嗯，就是这个桌子搭配这花瓶跟花太美了，就这个时候他发现天哪，他家整个就是也是超级乱什么，他就开始整理家，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他整个全家窗明几净，他就觉得一切都非常漂亮的时候，他就觉得嗯很舒服，他好好坐下休息，他就突然发现他自己很狼狈啊，然后就是很不 OK， 然后生活习惯也很不好，然后所以他就决定要改变他自己，然后那个课文的意思就是从改变就是一束鲜花开始，然后你整个人就改变了。然后我觉得就是不知道，我突然这个 ending， 我想要表示的事情就是，如果你 外在环境， 对啊，如果你自己可能现在也希望就是在更，就是你想要再做一些事情去让你现在生活更好，我觉得不用坐等东西变化，而是你可以先去改变自己的环境，就像是比如说去买一个很漂亮的盘子，就算你是吃外食，你把它装在上面，你都会觉得你那个外食吃的很有品质。我觉得很多像我在想，其实西方世界很多人是这样，西方世界就是 你说 West World 吗？ 不是，我要讲是欧洲国家、美国国家。 西方世界是西方有 吗，因为我们去朋友家吃饭，他们一定都会铺好桌巾，然后会有就是会有盘子什么的。 欧美国家， 对，我讲欧美国家， 我 讲对，我讲是也不是欧美国家，但就是我觉得很多、很多会把生活品质过好，包括日本也是啊。 嗯，对对对，我正要说，对， 他们都会是好好的，就是坐下来，然后。不会是你知道就是装在那个宝丽龙碗里面，然后边吃边看电视然后就过了。因为我个人像为什么我会想要买这张餐桌，跟我做这个节目，就餐桌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事情，是大家就是好好坐在这个地方聊天也好，吃东西也好，然后互动，嗯，就是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同，我觉得不管现在是要希望透过改变外在来提升自己内心，或者是要趁这个时机好好的自己内心，然后为自己做一些事情。嗯，我觉得虽然疫情这件事情很不幸，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让所有人静下来好好想想，就是每天庸庸碌碌为的是什么，那你真正想要 的是什么，真的到底为的是 什么， 天哪， 对， 一直在想自己庸碌为什么。 对， 好吧，我觉得我们今天也差不多，而且这一篇我们大概录了一个小时，希望大家听得还算愉快，然后也很谢谢 Alva 今天来，然后 谢谢。 嗯，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 feedback 的话，也就是麻烦再给我，我现在还没有想到要怎么给我，可能我想到的话我下一次一定会好好公布这件事。好吧，那谢谢大家了，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